火不寒明月，烈焰不光会长熄灭。一半是非真假可辨，一半待后知后觉。曾追过夕阳的少年，交杯换盏只因感觉。三分醉意留在心间，七分入梦后未贴。偏偏燕雀纵歌遨游。